第五十六课，诗歌，一百八十八页。 Elohim lanu, machase va'oz, ezra ve'tzarot nimtza me'od. Al ken lo nira behamir aretz, uvemot harim belev yamim.